唱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山区有分散性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15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欢笑声，欢呼声，潮热气氛，心却很冷。聚光灯是种梦恩，我却不能喊等一等，我真佩服。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每天晚上都会播出在北京城市广播。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生活中也有一些情感的问题需要和我们的节目来交流探讨，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可以在广播节目中来探讨你的情感困惑，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大家都可以告诉我们。那么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有一位这个女孩子问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 嗯， 她说我特别想知道哈，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呢，究竟喜欢的是谈恋爱的这个人呢，还是喜欢那个谈恋爱的感觉？我挺想区分的。我以前很少谈恋爱，那么在高中的时候喜欢过一个男生，没有谈起来恋爱，几乎都没有向那个男生明确的去表达过，也就是周围的同学们起起哄什么的。后来呢父母呢就跟我说了，说在高中的时候真的不要谈恋爱，我是一个乖乖女，我也比较听话，于是呢我们的感情也没有再走下去。到后来一直都觉得他挺好的，但是上了大学之后他就交了女朋友了。而大学毕业没多久之后，他就和他交往的第三个女朋友，当然不是我，已经结婚了。那么我现在呢，已经是26岁了，但是我这个人就等于没有在这之前谈过恋爱。我特别向往的是谈恋爱的那种感觉。我周围的女孩子每次谈起恋爱来，有一些跟我说到他们恋爱的感觉，我都特别羡慕。而且我发现女生谈了恋爱之后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会打扮了，会选口红了，会穿衣服了，会改变发型了，等等这些。在我心里一直向往着谈一次恋爱。有一个男生是最近做项目的时候认识的一个男生，他跟我年龄差不多，在向我表白。其实我不太喜欢他的样子，也不太喜欢他某一些状态，可是我非常希望能有恋爱的感觉，我想试试。于是呢他约会我，我就开始和他尝试恋爱的感觉。我才觉得恋爱这种感觉我真的很喜欢，很有意思。我想像其他的曾经告诉过我恋爱的那些感受的女生一样，也去这样感受恋爱。但是呢我又不能够确定我对他这个人是什么感觉。我们已经约会了有2个多月了， 我发现我对他已经没那么讨厌了，应该说还有那么一点喜欢。我也期待他给我发微信，期待见到他，也愿意和他在一起。可是呢，我还是没有弄明白，谈恋爱的时候我究竟是喜欢的这个人，还是喜欢谈恋爱的感觉，我怎么来做一个区分呢？ 我觉得这个没必要那么区分的清楚吧。其实开始这个女孩子是想要的一个谈恋爱的感觉，因为这个人并不是她觉得特别满意的一个人选，对吧？她想要的是感觉，但是在感觉的过程中，其实这女孩子有点喜欢这个人了。那么现在就是感觉也有了，这个人喜欢这个人也有了，那你完全可以说再往前走走看， 嗯， 再把这个人了解得更清楚一点，比如他的家庭背景，他的工作状态等等等等，那去看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你想要的那个人。当然我是觉得感觉是很重要的，这个人适合你也重要， 嗯， 就是不要说我要把他分得很清楚，这是一回事儿，这分不清楚的。你跟这个人谈恋爱就有跟这个人谈恋爱的感觉，那么好，26岁了，应该认真的去对待一段感情了， 嗯， 因为这个年龄段已经是要朝着婚姻的方向去走了，不是你16岁的时候是初中或者高中时候的感觉。所以我倒是觉得这个女孩子感觉就是情感经历比较简单，嗯，很大程度上还都停留在那种青春期之后的那种感觉上， 嗯， 就是说比她实际的年龄她的成熟度要差一点，嗯，决定做决定的时候要慎重就行了。 嗯，有一位男孩子问我们哈，说女朋友好的时候特别的好，人非常的好，我也很喜欢她，但是有的时候一言不合就使脸色，发脾气，说特别难听的话，抱怨和贬低我也是常事儿。我这个人呢，其实平时挺能忍耐的，从小我妈都说我做什么事儿都特别的能忍，但是因为和女朋友在一起时间长了，女朋友有的时候这种发脾气掉脸色让我心里已经很难过了。所以呢，我们两个人有的时候在吵架的时候就出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他拿枕头砸我，或者他摔了家里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杯子碗盘子，我听到那个声音，看到他那个样子，我会特别的愤怒，我也会拿起东西砸过去。其实砸的东西呢不会是太大的东西，比如说一个遥控器，或者他砸我一个枕头，我也会砸他一个枕头，或者有的时候我会把他摁住不让他再发疯，控制住他不让他再乱扔东西，也不让他再说一些伤害我的话。但是每当我做这样的时候，他会更加的疯狂。当我们好了之后，他就会指责我，他说我有家暴。我想知道的是，我没想伤害他，我也不应该算是家暴，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能制止住他在和我吵架的时候那个疯狂的样子。 这制止不住的，说真话，这就是一个人的状态，一个人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他跟男朋友也好，跟丈夫也好，将来可能他就是这个路子。你现在要想的是这个路子你接受还是不接受。你说你特别能忍，那么好，你就忍下去，也许是一辈子。如果你说你忍不了了，那就现在就结束这个恋爱关系，这是真的。我不是说一般我们都往好了说，对不对？但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好毛病，这是很难很难去掉的一个非常坏的毛病。 嗯嗯， 就恋爱当中有事儿处理问题，不高兴了说不高兴的事儿，我们想办法怎么能够给它化解掉，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一说不高兴就掉脸子，就疯狂，就贬低自己的男朋友，将来有一天他就会疯狂的贬低他的丈夫，那么好，你受得了吗？ 嗯， 对吧？不是说我们坚持三天五天我忍着，是坚持一辈子的事儿。 嗯， 你想明白了然后做决定。 嗯， 这真的不是一个好的毛病。有一些女人经常会这样说，两个人不高兴了，不说现在眼前不高兴的这件事儿，她会把从头到尾的那个不开心的事儿，陈谷的烂芝麻一溜都扔出来。 嗯， 从这儿能往前说10年， 那么这样的状态其实是对于一个家庭，对一段对情感的最大的一个伤害。 嗯， 这是很难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一个坏毛病。 嗯， 所以你想好了。 而且这个是不是家暴，我们 没有办法猜， 对，不大好判断啊。因为有一些，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你们当时现场的那个状态，有可能你是想控制住他，不要让他再疯狂了，但是你也用了一个以暴制暴的方式，可能是这样哈。也许你们两个人真的可能，都是在面对情感的时候，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太妥当，会发展成什么样，演变成什么样，不知道。 对。 但是特别希望你们在冷静的时候，能好好的想出一个解决你们俩问题的一个方案来。 如果能改，他能改，那就改；你能改，你也必须改。如果改不了，那真的，真的没法生活，这个。 对。是的，会特别的难受，两个人在一起啊。 不是靠，就是我就觉得一段婚姻，那是一辈子的相携相守。 嗯， 要是这样的话，那怎么过得了呢？ 对。下面一位，这是一位男生问到的问题啊，说我和我的女朋友呢，我们两个人是大学开始在一起的，我们在大学本科的时候，我们俩在同一所校园里，那时候打下了很好的情感基础。后来呢，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两个人就分开了，但是彼此很信任，两个人可以说关系非常的默契，彼此不吵不闹，非常懂得彼此。异地的那一天，那我就对他说，假如你要交异性的朋友，我可能想知道，如果你有了其他的关系比较密切的人，你要先告诉我。他呢也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如果你想找别人，不能欺骗我，你应该告诉我。这就是我和他之间的一个关系。陈述到此呢，就是想告诉你们，我们两个人相互之间还都是比较大方的。他那么好，我当然想我们会结婚生子，然后我们会很幸福地走完这一生。但是真的出状况了，状况出在我这边，有另外一个女生。虽然我觉得那个女生没有我的女朋友好，没有我的女朋友漂亮，也没有我的女朋友性格那么好，不如我女朋友大方，家庭家世背景都不如我的女朋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对这个女孩挺感兴趣。现在处于了解阶段，聊天说话微信上聊得更多，你一句我一句，还聊得挺开心。我对这个女孩有那种想了解她的愿望，觉得这个女孩子跟我女朋友确实是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冷静地想一想，又觉得她不可能是我想选择的恋爱对象。可是为什么我有这么好的女朋友，关系也这么好，但是我还会对其他的女孩子有这种蠢蠢欲动的想了解对方的一些想法呢？这算不算是我交了异性朋友呢？我觉得我现在不能跟我女朋友说，我要告诉我女朋友就完了。 我觉得有点，就是这个男生是这样，女朋友不在身边，这旁边又出来一个女孩，我了解了解她，我们聊得也挺开心的。其实他也知道他的现在的这旁边的这位女孩子完全不如，各方面都不如他的女朋友。那么其实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该知道。 嗯， 我没觉得他要跟他的女朋友分手，不过又在享受着这个身边的这个女朋友女孩子的这个异性之间的交往的乐趣，有点像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一位哈。 啊，就是 之前的节目里说到的那一位。 嗯 嗯，只是说你能够分得清轻重吗？ 嗯， 选一个对你最有利的一个女人， 嗯， 这是最聪明的男人。所以聪明的男人不要说被眼前的一些小暧昧把你的大事儿耽误了，这是想告诉你的。如果说可以，你跟你的女朋友尽快的到一起，比如研究生毕业了，到同到一个城市去，尽快的建立家庭，那这一篇也就翻过去了。你说你不告诉你的女朋友，那也就算了。对吧？我们说你不告诉也就算了，但是时间长了， 就是跟身边的这个人小暧昧，搞到最后稍微大一点的暧昧了，那个女朋友是能感觉到的。 对对， 你不要觉得啊，他在外地他不知道，不是的，你的那个言谈话语交流方式，那种有说到什么事的那种躲闪，对方一定感觉得到。 对， 所以，哎，别玩火，真的，我真的还是希望你们那么多年的感情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你想想，四年大学，两年研究生都快过来了， 嗯， 是吧？好好珍惜啊，眼前的这个这份爱情。 所以呢，这个你问了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挺开心的，就是说明你还是很想弄明白， 对， 弄清楚，然后呢，你好好的去和你的女朋友继续走下去，你已经对你们的未来和你现在的情况做了一点点思考了， 对， 嗯，要知道就是人生永远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啊，他会要让我们多一点对自己的约束。嗯，假如你的女朋友不知道这个事情就算了，如果你的女朋友知道了这个事情，你要评估一下她是不是真的会对你们之间感情有影响，特别你们都在身在异地，你别觉得当时说的那么大方那么大气，说你有异性朋友告诉我啊，你要和别人好你跟我说一声啊， 那其实不是说让你告诉她，实际上在给你敲警钟。 对，是的， 对吧？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再看下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呢，是一位女孩子，她问到问题哈，她说我今年34岁，我没有结过婚，一直都是单身，谈过好几次恋爱，终究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谈成，没有走到后来。我是很想结婚，而且特别希望我能够在36岁以前生孩子，所以这几年加紧了结婚的脚步。可是呢，遇到的很多跟我来相处的男人可能都是离异的，而且是有过孩子的。最近在相处的一个男人中有一位，他有孩子，自己的女儿都7岁了，他今年呢是39岁，他是离异的，他对他的女儿很好，他的女儿跟着前妻，和他相处一段时间，我就对他说，我是很想结婚也很想生孩子的，当时我们俩聊得还挺好的，他说他想结婚，但是并不想要孩子，他觉得他的女儿的性格是不太喜欢有一个弟弟和妹妹的。我当时听完了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为什么还要和我相处呢？我都明确告诉他了，我特别喜欢孩子，我想要一个孩子，我以为我们俩说到这儿彼此有一些不愉快了，就不再交往了，但是他还是照常在约会我，还是照常在和我相处，我也又一次跟他声明，我说我是想结婚要孩子的，他说我是想结婚不要孩子的，那么就再没有下文了。我们当然现在如果马上说我们之间是不是要结婚，好像为时尚早，但是如果他真的不要孩子，又为他女儿考虑那么多，我是不是就不该和他走下去呢？ 正式谈一下吧，特别特别正式的谈一下，你为什么想要孩子，你希望他是什么样子，也让他说一下。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是觉得这个男人自私吧。 嗯， 对吧？因为他有女儿， 嗯， 你也希望有你们自己的孩子。买个女人，我想更多多数女人都是想当妈妈的，对吧？你把你的这些想法跟他认真的谈一次，看能不能谈得拢。 嗯，其实这个男人他考虑他自己的女儿倒也没有什么错，但是在他知道你想要孩子的情况下，他不想要孩子，他并没有 交往， 对，还要交往，就说明他并没有为你考虑更多。 对， 所以不知道他为什么还会继续这样哈。你真的是可以问他。有一位女孩子，她说我前任跟我分手的时候说，虽然以后可能遇不到我这么好的了，但是结婚并不是谈恋爱，要两个人合适才行，觉得我和他 不太合适进入婚姻，这就是我的前男友跟我说的分手理由。但是我们分开几个月之后，他又来找我了，他又对我说其实特别的舍不得我，说如果我愿意的话，我们即使不合适结婚，但是在双方都没有新人的情况下，能不能再重新的再偶尔约一下。我其实心里是不愿意和他分开，而且我是想好想和他进入婚姻的，可是现在这不是我想要的关系，我又不愿意舍弃了他，见不到他，不联系了，所以我现在既和他见面，又每天好像都很痛苦。 为什么要这样呢？已经说到这份上了，这个男人没有想跟你结婚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但是他又不想闲着。就是这态度吧，我也不想闲着，我干嘛，我现在也用不着那个，也没有女朋友，那现在这儿还有一个愿意跟我约会的，先约着，明儿我碰见一个合适的就走。那么你这样你心里舒服吗？如果你心里不舒服，你就把它给开掉。 嗯， 我觉得就应该开掉，你想办法找你自己的好的男朋友，将来是要走向婚姻的，这个人跟你不是真心实意，你理他干什么呢？ 这样的前任你还是忘掉比较好。 对， 是吧？ 非常果断的把他给 pass 掉。 对，还有一位问我们的问题，这是一位男生他问到的问题哈。他说我女朋友跟我提出了这个结婚的要求，在此呢我就开始变得很焦虑了。其实女朋友是个挺好的女孩，我主要担心的是我有事情瞒着她。瞒着他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父亲是一个残疾人，但是在这之前我从来都没有跟他说过。他问到过我父母的情况，我呢也跟他说了，我母亲现在还在职工作中，但是我说我父亲身体不太好，几年前一直在家里，有的时候呢我会给他看一些父母和我的对话，这些是看不出来父亲是一位残疾人的。但是如果要谈婚论嫁，那么就要走入彼此的家庭了。我父亲残疾这个事情呢，我的女朋友就会知道了。我女朋友虽然家庭出身也都一般，但是她也说过，她父母还是希望她能够找到男生的父母都有工作的。那么她当时是这样对我说的，没关系，虽然你父亲现在不工作了，但是也没关系，我想也不会有什么负担的，你家里的情况我父母也会同意的。可是如果他知道了我们家真实的情况，我想他父母就不会同意了。所以这就是我比较纠结焦虑的。我们俩谈了快一年的恋爱了，之前挺好的，很少吵架，我也很让着他，他对我也挺好，她是那种比较懂事儿的女生，我特想和她在一起，但是我怕她知道我骗了她。 其实这个男生首先是觉得自己的父亲是残疾人是不能见人的， 就是自己先把这个当做短处了。 对，你先把这个当成短处了。其实说残疾人，咱们现在叫残障人士吧哈，都不用残疾这个词儿。你直接跟他说，你就说我出于什么样的心思我瞒着你，你早晚要是告诉他的，对不对？你很认真的告诉他，我家庭情况一五一十的说了，你再看这个女生的态度。首先是这个女生的态度，说没关系的，我们一起来照顾你爸爸，对吧？这是一个态度。或者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对，你为什么要骗我，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 对，这又是一个态度。 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很有可能的，因为谁都不喜欢在恋爱的关系里，你们都要谈婚论嫁，谈了一年了，你都觉得你要娶对方了，这是一件挺大的事情，你没告诉对方。 对， 就是你没有还原你家里的真实情况，你是有意在隐瞒的。 对，你就直接说吧，既然你知道隐瞒也是麻烦事儿，你就直接说，看一看你都说了以后是一个什么状态，你女朋友什么状态。假如说她能够原谅你，她一就很爱你，那他你们两个一起再去跟你的跟女朋友的爸爸妈妈说，看他们是个什么态度。也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 对，说出来以后就没什么关系，又不在一起生活，对不对？他爸爸可能也有他的生活补贴，再或者他妈妈还能照顾他爸爸，这都对你们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嗯，那就提醒大家，收音机前的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实话实说很重要。 对，有一些人是觉得实话实说他不就跑了吗？其实啊，如果你不实话实说，有了感情再说的时候，你会更被动、更纠结，而且在那个没有说出之前，你会一直都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我究竟什么时候能和他说呀？ 对， 你都不能好好享受你们之间的这个恋爱的感情这个关系。 所以说，其实谈恋爱是需要真诚，非常重要，别藏着掖着。 是的，好，谢谢吴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我们正在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那稍后的时间哈，我们会在几分钟的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交流。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 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 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瞧着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瞧着我人的无可救药都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 109俱乐部约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 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山区有分散性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15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各位呢在节目中来分享一些情感问题，这是我们今夜思雨时这档广播节目的节目内容。如果您也想和一档广播节目来探讨您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今年呢是33岁，我是27岁结婚的，一直到现在一直都在求子的路上，查出了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是在我，导致我呢不能够顺利的怀孕生育，所以呢现在就决定做这个人工试管婴儿这样一个帮助来让我们怀孕。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就发现一开始当我的丈夫知道主要责任在我身上，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父母之后呢，他父母就对我有了一些看法，他父母也问了我一些问题。其实我的一些不能生育的问题和我自己经历生活的经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应该算是一个生理上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一些问题影响到我的排卵和怀孕。而他父母呢就怀疑我过去是不是生活有问题，经历有问题，以至于他父母总是在我丈夫面前这样说，我丈夫对我也开始有了一些这样的说法，就是你怎么早不告诉我你不能生孩子啊，我也不知道我早不能生孩子啊，我们俩总是有这样的对话。他开始越来越不耐烦，不愿意配合。6年过去了，我们的生活主题就变成了要孩子这样一件事情，而我就是罪魁祸首，是因为大多数问题都在我，是因为我不能生育，所以即使是花钱现在求子，我丈夫也是很不高兴，他总是觉得如果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有宝宝了，我们早就不用花这么多钱了等等。当他知道做一个试管婴儿有几万块钱的开支支出的时候，他和他的家人都见到我就叹气，他们就会觉得是娶错了人进门。我和我丈夫那些过去很好的感情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了，我在这个家里也变成了一个有罪的人，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要离婚的话，我挺舍不得他的，我其实还挺爱他的，我也觉得这个错在我，所以我是不是很纠结呢？ 纠结是肯定的，但是纠结有用吗？没有办法改善你们的夫妻关系，也没有办法改善你们的家庭关系。我倒是觉得 两位老人的态度你没有办法左右，两位老人对你先生的影响你也没有办法左右，就是看你的能力能不能把你的先生抓住了。不是说你有罪，不是说什么，你至少你们两个人相爱过呀。 对， 对， 这个你不能够生育这个问题不是说你有错， 对呀，你没有错呀， 嗯， 所以你要把这个事情你们两个能谈能交流能交心，这是最重要的。 嗯， 两个人劲儿往一块儿使，几万块钱去做一个试管婴儿就有了宝宝了，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嗯， 关键是不要因为这件事情把爱给弄没了，那个时候可能就生活不下去了。这其实是挺复杂的一件事儿，能够把老人的那些屏蔽掉，尽量你屏蔽掉，你也不听你也不看，你也不要说他的老人不好，但是你要把你的先生抓住了，尽快去做试管婴儿，你这边有了怀孕了，原来的那些也就都过去了。 嗯，对，所以和你的这个丈夫好好的要去更多的沟通一下。 对， 你可以告诉他你有一些难受难过内疚，其实你比谁都想能够要一个宝宝，尽快的能要一个宝宝。 对， 但是这个你说你能理解他的焦虑，你也能理解他父母的这样一些情绪，但是你特希望的是他能站在你这一边和你一起，因为你们要一起要一个宝宝啊，你们要一起要一个孩子啊，你也可以告诉他你自己的心理压力其实也很大，你希望此刻你的丈夫是那种可以对你说没关系，我们一起担着这件事的后果， 对，我们一起努力， 对，如果是这样就好了。 对对，关键是你要把他抓住，你们两个是一头的， 嗯， 就可以了。 对，这就是特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有一位女生问我们说，我男朋友啊其他的方面都挺好的，但是爱喝酒，那么喝酒之后呢还不顾我的劝阻会开车，他酒驾这件事儿，我跟他急了很多次了，我都告诉他如果他再这样我是不会上他的车的。那么他喝酒这个事情呢，也是和好朋友之间大家在一起，如果人家开了一瓶酒，人家可能喝两杯就止住了，但是他一定会无休止的喝下去，直到把自己喝醉了为止，或者把自己喝晕了为止。他见到酒没有免疫力，而且喝完酒之后我又觉得他缺乏控制力。我就想问你们，这样的人啊，我是和他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呢？在一起我总是操心他这个事儿，我特别的担心他只要出去和别人吃饭我就开始担心，就算我在他旁边我也拦不住他喝酒，我也担心，我该怎么办呢？ 首先酒驾这事儿必须遏制住，无论你们两个人出去还是让他自己单独出去喝酒，出去就别开车。 对，就 不能 让 他 开车， 开车，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然后你再去协调你们的感情，看他能不能对自己有所克制，这个挺难的，说真心话挺难的。如果他自己都控制不了，开一瓶酒他不喝晕了不算，那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说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这是一个现在还是男女朋友关系吧， 对 对吧，不知道你们将来这一辈子就这么下去了吗？成天只要他出去一吃饭一喝酒就是这个状态。 有一些人挺难改的， 不是， 就是 到这个份儿上的人是不好改的。 对对，就是很难改，他可能贪这口酒， 对， 而且呢他确实在喝酒这件事上缺乏控制力，他在其他的方面也会缺乏，可能会缺乏控制力。况且一个酒后还驾车的人，他连这个最起码的酒后不能驾车，如果你贪酒你贪杯，那么你喝了酒你至少知道你酒后不能驾车，假如你是下了班直接和朋友去聚会的，你开车去了，那么你至少知道喝完酒叫一位 代驾 对吧，因为你不仅仅是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你最重要的是你不拿别的人的生命当回事儿，你出了事故你很可能是伤人，你不仅仅是伤己你还可能是伤人， 对， 你已经对社会造成危害了， 这是大事儿啊， 而 这真是原则性的问题。 对啊，而且你酒驾的话你已经违反交通治安条例了， 对吧？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交通管理的条例啊，应该这么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个男朋友在这一点上你真的要想清楚，假如他这一辈子都是这样，你现在是男朋友，将来是先生，孩子的爸爸，如果他出一点事儿，你怎么办？你可能会操不完的心。 没错啊，而且他是这是违法的一件事情，怎么敢跟法律这儿对抗着自己玩这种 对啊， 玩飘吧哈。 嗯，对，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嘛，这样的人啊，往往他喝了酒以后，他真的就可能丝毫自控能力都没有，而且还会有那种就是真是酒壮什么人胆来着让他那个可能会觉得我喝了酒以后我就是如何如何了啊，我敢 喝了酒了，那个马路也宽了，人也看不见了。 哎，对， 太危险 了，太可怕 了， 真的是挺可怕的。你如果现在已经看到了他的这个缺点，你自己好好的想一想。 没错。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一位女孩子她在说哈，我人长得特别的普通，家境也非常普通，身材也很普通。我以前谈过一次非常短暂的恋爱，那个男生家境很一般，那个男生和我谈了一段恋爱，有了一些比较亲近的关系之后就离开我了，然后我知道我没有吸引过他，后来想一想，他也从来没有爱过我，他和我在一起就是因为当时他也单身，我也单身，而且我就在他身边，他几乎稍稍对我感兴趣，我就成了他的女朋友了。从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变得害怕了，我怕因为像我这样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男生和我在一起很难真的爱我，可能都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目的，所以一旦男生对我多说两句话，表示出一些兴趣，我自己就想，这个男孩子又想干嘛呢？有什么企图呢？我就不太想和这个男生再继续的说下去了。这样的话，我也错过了很多的机会。所以我想问，像我这样一个女孩子，我到哪里能找到真正的爱情呢？ 你把所有的男生都划归成了一样的，同一个类型，对吧？第一个男生可能是，伤害了你，给你留下了一个不好的一个印象，然后别的男生再来跟你交往或者跟你有一点讨好的意思，你就都化成一类了，那你就永远也找不到了呀。 嗯， 那你不妨第一个过去就过去了，再有人跟你那个示好的时候，你也可以试一试，这个人还说得过去，你觉得你可以接受，那先谈谈看嘛。 嗯， 谈谈看可不可以走到一起，对方也许真的爱你， 嗯， 没有其他的一些想法，那好，你们就谈成了。如果你在交谈的过程中，谈恋爱的过程中，发现他有这样那样那样的缺点，甚至于图谋不轨，你把他给开掉也可以啊。你不努力不谈，那你一定没有女朋友，对吧？一定没有女朋友，你们一定没有男朋友。如果你谈了，那好，你可能就会收获一个很不错的男朋友。 嗯， 所以得努力。 你要是总是觉得别人都有啥企图吧，我这么普通我得不到爱情吧，那爱情怎么来找你？ 没错啊， 你就特别难真的去体会爱情了。在我们周围有那么多普普通通的，其实大多数都是普通女生，普通的身材，普通的家境，这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状况， 70%都是这样的。 对，人家也找到爱情了， 是 找到男朋友了， 关键得去做，得去努力，得认真的对待一个人，对待一段感情，你一定有收获的。 嗯，即便前面那个男生是你自己现在回忆起来，你觉得你们不是因为爱情走到一起的，也许那时候，或者不排除大家在交往的时候，有一些人就是想尝试一下，感受一下什么是恋爱的感觉。 对 啊，但是并不等于你是不好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特别建议的是，你重新能修正一下你对你自己的看法， 要得有自信。 对，我就是很普通，你可以这样说，我就是很普通，但是我可能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子，我可能长相很普通，家境很普通，但是我还有什么什么 优点， 对，很好的地方。而且男孩子，很多男孩子也会 喜欢一位普普通通的没有什么杀伤力的女孩子，但是如果你个性好，如果你善良或者温柔，或者你大方开朗等等，这些这都是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我们在爱情当中可能能给自己加分的地方。 没错。 嗯，一位男生问到问题哈，他说我爸和我妈早在十多年前就离婚了，我现在呢20多岁了，这十几年多一半时间我是跟着我妈的，和我爸就见过那么几次，我爸又结婚了，然后我爸还生了一个小的女儿，就算是我的一个小妹妹吧，其实我都没见过，他只是告诉了我，偶尔会给我发一点照片，我也不太感兴趣，我总觉得我爸是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而我妈为我爸受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的罪，所以我对我妈会更好。他们离婚以后，我也会在我妈身边，一直和我妈在一起。现在是这样，是我妈现在有了一个男朋友，然后我妈呢，也跟我商量了她未来的一些事情。她说她不太想再去结婚，因为他会觉得怕财产的问题，对方也有孩子。这件事情呢，他希望我来告诉我爸爸，他说他就不跟我爸爸说了，那么我呢就跟我爸说了，这时候我才知道我爸的情况，我爸已经离婚了，现在是一个人生活，他的那个小女儿也没有和他在一起，和他后来的那个妻子在一起的。我爸对我说让我做我妈的工作，跟我妈说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爸也愿意和我妈重新开始，能不能再有一些可能生活在一起的机会。因为我爸说两个人现在如果还能在一起的话，他一定会改掉他以前在生活中那些问题，那些毛病的。我爸在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非常的意外，因为这么多年父子之间没说过什么心里话。但是我知道我爸呢是一个有点多愁善感的人，我现在就想是不是不应该跟我妈说这些话，而应该好好祝福我妈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呢？可是那边又是我亲爹啊，虽然这么多年没有在一起，我可能也继承了我爸那种多愁善感的性格吧，总是觉得那也是我亲爹，从心理上还是站在亲爹这边，没有站在我妈新交的那个叔叔那一边。 挺有意思的一个小伙子啊。且不说你站在哪边，你是什么样立场，我想一个念头是对你是肯定的，你希望你的爸爸妈妈都幸福，对吧？他们两个人分开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妈妈有了男朋友，不结婚，结不结婚那是后话啊。你爸爸现在单身，你尊重你妈妈现在的这个状态，你也应该把你爸爸现在的这个心情告诉你妈妈。至于怎么选择，那是你妈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你只是一个传话。或者是你可以约一下，把他们两个人约到一起，那叔叔先在外面等一等，连约在一起，大家商量看一看是个什么情况。你不要替你妈做主啊，说你就跟那个叔叔，或者我要站在我亲爹这边，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你只是可以做一个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个责任就够了。你要知道他们两个人分开了这么久，你爸爸又经历了再婚生子再离婚，你爸爸的这些的现在的这些人的这个状态和你妈妈自己独守这么多年的这个状态，他们俩能不能到一起还不一定呢，你把话带过去就可以了。 我也觉得是，你既不要站在你亲爹这边，也不要站在妈妈交往的叔叔这边，你应该站在你妈那一边，让你妈来 选择， 对，你妈喜欢和谁在一起是她的事情。对， 把话说过去。 嗯，但是是挺有意思的、啊、 挺有意思。这个小伙子也是真的是希望两边都好。 对，是希望 两边都好，心情特别理解，但是你不能替他们做选择。 对，嗯，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他们俩还能不能在一起，这谁也说不好。 对啊，那么多年已经过去了，发生那么多事儿了哈。 对对对，嗯，有一位男生在问我们说，我和我的女朋友我们谈了快3年的时间了，我和女朋友之间我们也都定了要 结婚了，而且呢，我们付了首付，买了房子，房子的名字还只写了他的名字，我愿意，因为我觉得他喜欢这样，他们家也认可这样，可以。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没有真正的去这个进入婚礼，进入婚姻生活的时候，我真的喜欢了其他的一个女孩，那个女孩是我主动喜欢的，我觉得那个女孩和我女朋友比较起来，那个女孩有太多的优点，以及与我更合适，让我更牵挂，让我更在乎。我对我女朋友，虽然我在理性上能够做到包括买房写她的名字，但是我对我女朋友没有这种牵肠挂肚的感觉。我和女朋友进入了一个固定的程序，比如说婚庆啊，婚礼的事情啊，等等这样一些事情。可是呢，和后面一个女生，我新认识的这个女生，我真是觉得放不下。放下她，如果我去结婚的话，我都会觉得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遗憾。我该怎么办？ 啊，这个事儿怎么办？咱们真的说了也不算，对不对？我就想知道你跟你的前不是前女友啊，现女友准备结婚的这个女友，是不是以前也有过牵肠挂肚、放不下的时候？而现在已经走到快结婚的时候，大家又比较熟悉、比较平淡、比较就朝着这个没有波澜不惊的这个路子走下去了，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你已经看到了，未来了。那么是不是就觉得哎呦没什么劲了？有没有这种潜在的？你可能没有这么明确的一个感觉，可能潜意识里会有。突然间又杀出一个让你惊艳的这么一个女生，有没有？你自己再掂量一下，掂量一下。如果你觉得我还是愿意跟现在的这个新认识的女朋友发展下去的话，你要原封不动的、认认真真的跟你的准备结婚的女朋友摊牌。 嗯。 一定要摊牌，而这个事情，至于怎么样处理你们的共同财产，那都是可以协商的。你拿定主意之后，你要有一个交代。 嗯， 无论是跟你的现在新认识的女朋友，还是跟你要结婚的这个，准新娘， 嗯， 都要有一个交代，这才是你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嗯，我们只能告诉你这些。至于怎么选择，怎么办？你得想好了，肯定，要是说顺理成章的结婚，大概波澜不惊也就算了哈。 嗯， 你就是告那个女孩子，我对不起，我真的是一时糊涂。 嗯， 可能处理起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要跟后边的这个女朋友在一起了，前边的一些财产的问题、两双方家庭的问题、父母的同意还是反对的问题，就是很麻烦的一大件事儿。 嗯，对，但是现在的这种情绪下，如果你们的婚礼定的日期很近的话，真的不建议马上就举行婚礼。 对，至少要冷静下来，去认真对待这件事情。 对，你也得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如果是你后认识的这个女孩，刚刚认识不久，你可能心里还在一种这个情绪哈，很翻腾的情绪里边，也许你自己都并没有认清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的时候，那么。嗯，这个你和现在的女朋友，你和你的女朋友如果去结婚，你可能真的就像你说的，你抱有人生的遗憾，而那个遗憾很有可能会，一直在你心里， 对对， 是吧？ 对， 所以你最好还是想明白怎么回事，自己再做一个决定， 好好的分析一下，安安静静、踏实下来去想每个人的优缺点。你怎么处理是最好的，这个没有任何人能替你， 对， 只有你自己做决定。然后你不要辜负这两个女孩子， 嗯， 你一定要认真的把事情说明白， 这一点很重要。 嗯， 无论是跟你的女朋友，假如你要交代分手的话， 嗯， 那么也是要好好的去分手， 对， 是吧？ 嗯， 好，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吴若梅老师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晚上和大家主要交流的就是一些情感问题，周一至周五的时间回答解答各位的咨询，和大家一起分享探讨情感话题，周六周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有关情感的美文、故事和音乐。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有情感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吧。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